第58集，你是自由的。在整个吃饭的过程中，黎硕一直有理有度地跟他们聊着天。温小辉观察了半天，并没有觉得黎硕特别注意罗瑞，当然也没有忽视。他觉得可能真的是洛毅想多了，自己也想多了。吃完饭，黎硕先把罗瑞送回了家，然后问小辉要不要去后海逛逛。温小辉欣然答应。两人沿着后海的石板路，先逛过了商业气息浓厚的主街，过了银锭桥再往后走，就大多都是清吧了。他们最后挑了一个有壁炉的家庭式小酒吧。小酒吧里放着舒缓的音乐，大约因为是工作日，店里只有他们一桌客人，老板上了酒和小食就回吧台看电影去了。两个人窝在松软的沙发里，天南海北地聊着天儿。跟黎硕在一起，温小辉感到放松而自在。黎硕又倒了一杯酒递给温小辉。 没想到这里会有 Garen， 这是我在美国常喝的一种加拿大的冰酒，口味很清甜，尝尝看。 温小辉抿了一小口，确实如黎硕所说，冰爽甘甜，回味很足。 啊，很好喝，你很懂酒啊。 我有些朋友对酒很有研究，我的见识跟他们比就浅薄多了，只是助兴罢了，谈不上懂。 其实我也不爱喝酒，不过这种甜酒喝起来就没有什么负担，跟饮料似的。 温小辉舔了舔嘴角，黎硕看着他伸出来而又缩回去的半截粉嫩的舌头，眼神沉了一沉。 喝着像饮料，度数可不像饮料，所以还是要慎重。 嗯，我知道。 温小辉一抬头，正好对上了黎硕深邃的眼眸。黎硕不知何时已经靠温小辉这么近了，他一边手肘压在沙发靠背上，身体微偏向温小辉，这个动作牵起了他的衬衫，刚好更加凸显他结实的胸肌。黎硕身上那淡雅的味道，此时简直是被赋予了迷香的功效。 你是不是有点醉了？ 啊，还好，可能有一点。 黎硕放下了酒杯，一只手轻轻托起他的下巴。 皮肤有点热了。 温小辉的呼吸快要停滞了，因为黎硕的脸就近在眼前，近到他能看到黎硕根根分明的纤长的睫毛和鼻梁上那一道笔直如刀锋般的纯天然高光。黎硕垂下眼帘，嘴唇轻轻贴了上来。温小辉感到掌心出汗，心脏狂跳，他现在竟然比初吻还要紧张。当黎硕那柔软的嘴唇贴上他的时候，他下意识的屏气，似乎生怕呼吸惊扰了这个薄如蝉翼的吻。黎硕轻吻一下，拉开一点距离，笑看着他。 喜欢吗？ 温小辉诚实的点了点头。黎硕给予他的是成熟男人光芒万丈的荷尔蒙诱惑和恋爱的紧张心跳，这滋味叫人雀跃不已。黎硕重新按住他的后脑勺，这一回不再浅尝辄止，而是投注了足够的热情与专注，仔细品尝着温小辉的嘴唇，交换着彼此的气息。温小辉忍不住攀住了他的肩膀，陶醉地享受着这个温柔而令人心动的吻。黎硕放开他的时候，他呼吸全都乱了。他有点害羞地看着黎硕，嘴角的笑意止都止不住，而黎硕也在笑着。 这酒真的很甜。 吻技不错嘛。 接吻不在技巧，在于人。 有道理。我这算是谈恋爱了吗？我有男朋友了吗？可是我马上就要离开一年啊，这个时机 是不是太不凑巧了？李大哥，其实我挺想问问的，你开始好像对我不大感兴趣吧？难道就因为我在你面前打了一架，你突然就喜欢我了？ 当然不是。 那是什么？ 怎么说呢？你是我没有约会过的类型。说老实话，我并不很喜欢过度修饰自己的男人。我没有冒犯的意思，我也并不批判别人的着装，审美自由，这仅仅是我个人的喜好。你漂亮、自信、有趣、可爱，但第一眼并不是我的菜，所以我没有想过我会跟你这一型的约会。 然后 跟你接触的多了，我发现了你的其他面。 黎硕用修长的手指比划了一下。 人是由很多面组成的，你选择出现在别人面前的样子和你真实的样子都会有些差距，这跟虚伪无关，有时候其实是一种修养和礼貌。我原本只看到了你表面的样子，后来我不断看到你更多真实的样子，有些反差很强烈，那让我觉得很有意思。渐渐的，我觉得你很迷人，想要更了解你，看到更多或真实或掩饰过的你。 温小辉被黎硕这一袭滴水不漏的恭维弄得有些飘飘然了，怎么有人能把老子一开始没看上你，后来接触下来发现你人还不错，说得这么动听呢？不愧是黎硕。 你倒是跟你给我的初印象差不多，这是不是说明你的面很少呢？ 未必，我在生意场上也不是你现在见到我的样子，若是面对敌人，我又是另外一副样子，但我在你面前，我希望永远是你喜欢的样子。 温小辉感觉心都要醉了，恨不得现在就把黎硕扑倒扒光，做一些让人羞耻的事情。黎硕递过了酒杯， 来。 温小辉喝了一大口酒，让自己冷静一点，他还没忘了自己要去美国的事情呢。 可我马上就要离开一年了， 这整整一年的时间，两人要是分开了，可怎么维持感情啊？ 我知道，所以我现在不会向你承诺任何事，你也不需要向我承诺。我很喜欢我们之间的感觉，没有必要给他施加压力。等你回来的时候，说不定你在美国已经收获了新的感情，那个时候我也会祝福你。 温小辉听完这段话半天没反应过来。 我很喜欢你，但你是自由的。 我操，怎么有人能把这一年啊，说不定你跟别人好了，我也跟别人睡了，咱俩还是别束缚对方，该玩玩该约约，等回来见面再说吧，说得这么动听呢、啊、 温小辉的感觉就像是刚刚燃起来的热情被泼了一盆冷水。他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黎硕这个人。黎硕很完美，各个方面都挑不出毛病，但也许是他从小在西方长大，思维方式和他们不一样，也或许是黎硕太过成熟，以至于什么事都要归拢得清清楚楚，不出一份差池，所以总是少了一点什么，大概是少了一点让人奋不顾身的理由。黎硕的那份理智妥帖，就在刚刚一段话里把温小辉的热情给扼杀了。他想，黎硕并不是自私，也不是不负责任，而是精致的在追求一种与人无尤的平衡，付出多少回报多少，他不欠别人半分，因此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可在感情里，这时常让人心寒。温小辉希望他喜欢的人对他说，去了美国少看大胸肌的白熊黑熊，要只想着我，回来咱们就一起待上三天三夜以解相思，而不是冷静体贴地说你是自由的。温小辉想， 也许是因为黎硕对他仅仅是一点可有可无的喜欢。 怎么了？是不是喝多了？ 有点，这个酒后劲挺厉害的。 是啊，我都跟你说了，不过你放心，这个酒不会让你难受的，回去好好睡一觉就好了。你想让我送你回家吗？ 温小辉看着黎硕，这么一个让人心动的男人，简直是摆脱处男之身的最佳人选。虽然他今天在短短几分钟内经历了一场从心花怒放到一地鸡毛的自由落体，但他心里对黎硕还是很有好感的。毕竟黎硕也没做错说错，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想睡就睡，也不需要理由，所以应该去黎硕家吗？可是有意义吗？只这一犹豫，黎硕就看穿了他的想法。 来，我送你回家。